什么东西，还是我会不会根本就不算东西，天天忙忙不停，偏偏又想要证明真理，别人从屁股放屁，我就每天每天的说要隔离，就算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，五月的心中长个一个硬币，反面就决定放弃隔离，但是落在我心里却完完全全不想放弃，就算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，可至少快乐相信我自己决定，所以我说把我抛弃，可至少。